去你的爱情不是我能拥有，你还有多少温柔才够，有多少感情可以挥霍，别把坏故事烂挂在嘴上，我早已不是黄毛丫头。 千遍也不厌倦。

成龙的《醉拳》这是在94年的夏天更名为《大醉拳》而登陆到内地院线的电影当中的主题曲。那一时间火得耀眼的不光是片中饰演黄飞鸿的成龙啊，还有就是这一首百听不厌的电影主题曲。还记得在电影上映之后啊，这个大街小巷广播电台到处都在放这一首通俗风趣的《醉拳》。虽然那个时候很多人没有看过歌词，但是成龙演唱的每个字都很清晰洪亮，也是会让人过而不忘吧。 OK， 继续来听到的是李玟《真心话大冒险》这一首歌呢，是收录在他的专辑《今天到永远》当中。 让你选择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别想太多，快出来见面，别浪费时间，有没有言语很难说，要快点换上你的美美的衣服，真心的感觉世界忘了疲倦，忘了回家，疯了快乐。我左看右看，前前后后完美极了，真心我转了转了转了转了，都是真的。那冒险跳跳跳跳或许了，要一起玩到汗水湿透才罢休。Hey girl， 别待在家里，小心发霉。快点出来，跟着音乐和大家一起摇摆。所以无关的焦点，感觉还骄傲。Yeah, you know。提前都准备好的时候，要对自己说 Saturday night, alright。你忘了时间，忘了疲倦，忘了回家，疯了，快乐。我左看右看，前前后后完美极了，真心我转转转转都是真的。那冒险跳跳跳跳豁出去了，要一直玩到汗水湿透。忘了时间，忘了疲倦，忘了回家，疯了，快乐。我左看右看，前前后后，忘了极了，在心窝转转转转，都是真的。那冒险跳跳跳跳，豁出去了，要一起玩到汗水湿透才罢休。才后悔，你青春有些希望，无边一天就是别人的一年，有没有结局无所谓，只要和朋友永远在一起快乐，这样就完美、啊、一切都准备好的时候，要对自己说 Saturday night alright。 别忘了时间，忘了地址，忘了回家，疯了快乐。我转转转转都是真的，那冒险跳跳跳跳豁出去了，要一起玩到汗水湿透才罢休。Saturday night, alright。 又忘了时间，忘了疲倦，忘了回家，疯了快乐。我左看右看，前前后后忘了极了，真心我转转转转都是真的，那冒险跳跳跳跳豁出去了，不停的转转跳跳跳到未来，给自己完美。 李玟 Coco 的真心话大冒险收录在今天到永远的专辑里，而这张专辑呢是在99年发行的一张国语专辑，而且呢也是 Coco 首次担任制作人的专辑。 Coco 在参加我是歌手之后呢关注度又一次提升了，很多人都翻他曾经的一些歌出来听，听到那一些歌的时候，我相信你也会回味起曾经疯狂的追逐他的那一些岁月吧。接下来听到的是刘德华的一首粤语歌《我恨我痴心》。 昨日有双手携着你，

奥力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力新都会，电话5379989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仿佛你就在我身边， 说这样题目的歌曲应该是很快乐的，祝人生日快乐呀。可是刚听到的这一首生日快乐呢，是平静的像流水一样哦，而且还有一种哀伤的感觉。这是刘若英还有古天乐主演的电影《生日快乐》当中的一首同名主题曲。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可能很多人听过，但是没有听过这一位充满阳刚气质的硬汉演唱的版本，这是来自于屠洪刚的《九九艳阳天》。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18岁的哥哥呀，坐在那河边，东风呀吹的那个风车转呐、啊，蚕豆花儿香啊。 在庙前，风筝呀风筝，那个咿呀呀的唱啊，这小哥哥为什么呀他不开眼？东风呀不定，那个车难转呐、啊，决心没有下呀，他怎么开业？ 觉得奇怪啊，这样的一个硬汉形象的人为什么会用这样抒情温柔的方式来重新翻唱这一首歌曲呢？其实要告诉大家的是啊，屠洪刚的母亲呢就是这一首《九九艳阳天》的原唱者，所以在50多年之后呢，屠洪刚就有自己的方式呢来演绎这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我想无论对于这一首歌还是屠洪刚本人而言，都是具有很深刻的意义的。接下来是赵薇导演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当中的主题曲《致青春》。 他不羁的脸上天色将晚，他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短暂的狂欢以为已生灭，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我冬夜的手像滚烫誓言，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召唤，骄纵的

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深，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变，我的爱也不移，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 这首歌很多人听过邓丽君的版本，听过齐秦的版本，但是这首歌的原唱，也就是首唱呢，是在1972年的时候。确实有些东西就像酒一样，它是越沉越有味道。那友谊有时候也是这样子，经历的越多，相处的越久，可能这种情谊就越深厚吧。就像郑伊健和他的老友们，一起来听到这一首经典的老歌，老友万岁。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这样啦，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老朋友，你扶持东南和西北，就你的梦东京香港或台北，饮了干一杯酒，输了谢谢对，男人的世界有喜也有泪，你有什么别怕今天我狼狈。